据南州县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南州县军博好战集团策划从24号起在南州县江原道一带进行一场为期两天的大规模野外机动训练。报道说，这一军事玩火骚动以6月25日为契机进行，将有驻扎在南州县江原道的所有伪军部队全部投入进行火炮及个人火器实弹射击等各种侵略训练。